位好，这里是巴黎傻娃。四月一号一早啊，对，就是西方的愚人节这天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连发15条推文，就一个中心思想：疫情给您造成的损失，我们来补。小马哥一言驷马难追呀、啊。帮大家仔细看了看，被发糖的一共涉及13大类，有企业，也有个人。很枯燥，是的，但是也很硬核，分门别类，特别细致。从农民伯伯到个体手工业者，到小微企业主，到中小企业主，到大公司，还有律师、会计师这样的自由职业者，您的公司或者生产经营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要么关门，要么业务减少。那重点来了，那这些公司或者行业所涉及的员工，首先是员工，他们将暂时失业，领取原税后工资84%至100%的补助。失业金呢，由国家一次性的返还公司，上限是最低工资的4.5倍。法国2020年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税后1185欧元，也就是说，这段时间最多一个月就可以领到大约4万块人民币的失业金。那这是员工，老板呢？这样公司的老板可以网上申请1500欧元的救济，那他所在的地区还会根据情况再追加2000欧元。这是大约27000块人民币，也就是说，老板们肯定能拿到手的钱就是27000块人民币这个数。然后，公司暂停缴纳税以及水电、燃气、房租等等。同时呢，如果向银行贷款的话，国家出面给担保。对了，如果老板想用这段时间给员工培训，也可以，那么培训费国家也管报销。员工失业在家，不但有钱，相当于带薪休假，还可以免费参加培训，这真的是会让人羡慕嫉妒恨。另外呢，还有人性化的举措，比如说您因为学校关门必须在家看孩子的话，而不能远程办公了，那您可以享受最多21天的带薪休假，并且不受工龄的限制。如果说您是医护人员，并且处于抗疫的第一线，压力忒大了，那么首先您可以提高加班工资，第二个还会有特岗津贴等着您。所以说啊，这牛皮不是吹的，15条推文洋洋洒洒，小马哥在使劲证明办法总比问题多。为了表达诚意，他特意把这篇帖子置顶了在他的 Twitter 页面。一手救生命，一手救经济，事无巨细，细致入微，但是却微不足道。小马哥一脸真诚，再三保证燃并卵，这帖子可以说呀，地基还没打牢，楼就全塌了。我们在评论里看到，在家憋坏的法国人对天对地，于是呢，总统的推特也瞬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这位说了，4月1号哦，法国人不忘提醒自己，也提醒他们的总统，可是愚人节今儿。又有一位朋友说了，小马哥啊，今儿这本小说名字叫啥呢？那学生党也来凑热闹，学生呢？学生对应上面的哪一项啊？他们觉得没有照顾到自己，还有人想要更多。这领钱还不够开心，他们还关心啥时候能出门。那也有锱铢必较的，这水电燃气费暂时不用交，最后是国家管报吗？还有真相党说，小马哥呀，他承诺的倒是痛快，可是花别人的钱，花人民的钱，花我们的钱。也有针砭时弊的，检测呢，口罩呢，呼吸机呢，洗手液呢，防护措施呢，我们的钱呢，一连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个问号。除了坐在家上网，还有刷大字报的，说了隔离我们容易，隔离愤怒难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还有人借用了小马哥的推特封面，原本小马哥的标语是不出门得永生，但是有人给改成了不选他得永生。看看，尽管小马哥已经被玩坏了，但是媒体就愣是媒体总统给民众大礼包这件事儿，好像他压根不存在。而除了在网上狂欢的，现实中的法国人呢？这不赶上春假了吗？他们正琢磨着能不能换个地方再隔离，比如说从城里搬到农村啥的呀。那当然，内政部长已经发话，呵呵，想得美。